户籍记第四章。上主训示梅瑟和亚郎说，你应依照宗族和家系统计勒位人中的科哈特子孙，由30岁以上到50岁，凡应入伍到会幕服务的都要登记。科哈特子孙在会幕内的任务是管理至圣之物。起营出发时，亚郎和他的儿子应来卸下帐幔，用来包裹约柜，上面蒙上海豚皮盖，其上再铺上纯紫布，然后安上杠杆。在供饼桌上应铺上紫布，摆上盘匙杯和奠酒的爵，长公饼应仍在桌上，以后在这些物件上盖上朱红布，再蒙上海豚皮罩，然后安上杠杆。此后拿一块紫布包好灯台和灯盏、剪子、碟子以及为灯台用的一切油具，将灯台和所有的用具装入海豚皮袋内，放在担架上，在金祭坛上铺上紫布，再用海豚皮包好，然后安上杠杆，再把圣所内使用的一切用具都拿来，放在紫布袋内，再蒙上海豚皮罩，放在担架上，把祭坛上的灰清除，铺上紫红布，上面放上一切用具，火盆、肉叉、铲子、盘子以及祭坛上的一切用具，其上再蒙上海豚皮罩，然后安上杠杆。亚郎和他的儿子包装完了圣物和圣所的一切用具，起营出发时，科哈特的子孙才来抬，免得他们触摸圣物而死亡。这是科哈特的子孙对会幕的职务。至于亚郎大司祭的儿子厄勒阿扎尔的任务是管理灯油、香料、日献的素祭、捍卫妇女用的油，并照管全会幕与其中所有的圣物和器具。上主训示梅瑟和亚郎说，不要使科哈特族的一支由勒位人中消灭，为使他们接近至圣之物时生存而不死亡，你们对他们应这样做。亚郎和他的儿子先来，给他们每人指定个人服役和搬运的工作，免得这些人进去一时见到圣物而遭遇死亡。上主训示梅瑟说，你要依照家系和宗族统计格尔雄的子孙，由30岁以上到50岁，凡应入伍到会幕服务的都要登记。格尔雄家族的任务是服役和搬运，搬运帐幕的帷幔、会幕和其顶棚，即在上面盖的海豚皮和会幕的门帘、庭院的帷幔、围绕会幕和祭坛庭院的门帘、绳索以及一切为服役用的器具。凡交与他们应做的一切，他们都应执行。格尔雄人所有的任务，不论是搬运或是服役，应全遵照亚郎和他儿子的吩咐。所以 你们应照顾他们搬运一切。这是格尔熊人的家族对会幕的任务。他们应在大司祭亚郎的儿子伊塔马尔指挥下服役。对莫纳黎的子孙，你要依照宗族和家系统计他们，由30岁以上到50岁，凡应入伍到会幕服务的，都要登记，依照他们在会幕内所担任的职务，应搬运的是帐幕的木板、横木、柱子和卯座，庭院四周的柱子、卯座、橛子和绳索。一切用具及服务所需的一切，你们应按名一一指定他们应搬运的物件。这是莫纳黎人的家族在司祭亚郎的儿子伊塔马尔指挥下对会幕应尽的各种职务。梅瑟和亚郎及会众的首领依照宗族和家系统计了克哈特子孙，由30岁以上到50岁，凡因入伍到会幕服务，依照宗族登记的共2750人。这是克哈特人的家族所有在会幕内服务登记的人数，是梅瑟和亚郎依照上主给梅瑟的命令所统计的。格尔熊的子孙依照宗族和家系登了记，由30岁以上到50岁，凡应入伍到会幕服务，依照宗族和家系登记的共2630人。这是格尔熊子孙的家族所有在会幕内服务的登记人数，是梅瑟和亚郎依上主的命令所统计的。莫纳黎子孙的家族依照宗族和家系都登了记，由30岁以上到50岁，凡应入伍到会幕服务，依照宗族登记的共3200人。这是莫纳黎子孙家族登记的人数，是梅瑟和亚郎依照上主给梅瑟的命令所统计的。梅瑟和亚郎并以色列的首领依照宗族和家系统计的勒位人的总数，由30岁以上到50岁，凡应入伍到会幕服务管理搬运的，共计8580人。依照上主借梅瑟所发的命令，给他们每人指定了个人应尽的职务和应搬运的工作，依照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他们都这样登记了。